多轻佻，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。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，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，我们是前生注定，在未来拥抱。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。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

拍打着水花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是不是还会牵挂他？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有几滴眼泪已落下，滴答滴。

些会被过去上了锁。

To the Metropolitan.